拂去长夜珍重的影子，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。

是白贫，善解人意，百无禁忌。爱就会麻痹，不爱也没有关系，称兄道弟，不伤感情。十万八千里，我干杯，你随意，管他烟火烧不起，尽兴和喜，随心所欲，不是一身轻，雾里看风景，爱与恨分明，风里来，浪里去，别在意。天不灵，地不灵，天下大乱发神经，你太入迷，我太清醒，十万八千。 珍惜，哪怕像我如此爱你。

是这样的夜晚。